旧琴悄然空灵，声声催天雨，卷卷心事说给自己听。月影重重，烟火几重，烛花儿红，红尘旧梦梦断都成空。雨打湿了眼眶，年年已经盼归堂，最怕不觉泪已拆两行。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放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声，这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洗尽放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声，这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 粉尘雪烧亮明月，繁华谢才叫做深夜。伴着三生草，白露是荒野，青丝已被尘俗染，为白发不解。往事似浮影长过夜，那一朵想当时笑颜，映在我梦里的世界。酒一杯，祭奠了心结，才让离你人无限，不在乎杨花凋谢。生命白纸一页，一场雪冷却了歌台水榭。伴着三生草，白露是荒野，青丝已被尘俗染，为白发不解。往事似浮影长过夜，那一朵想当时笑颜，映在我梦里的世界。酒一杯，江河流月，人自寂寞却不觉，一生不觉，问三生是否才能灭。 这是电视剧《人生若如初相见》的片头曲《焚城雪》，由霍尊带来。 歌名中的三个字将电视剧里的乱世情景高度概括，并且增加了一些浪漫的色彩。霍尊幽静清远的声音与传统诗意的中国风完美融合。那么在前两周呢，连续多首中国风的作品上榜，也让我们的榜单增添了几分怀古雅致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是曹轩宾的《别君叹》。在央视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当中，曹轩宾根据王维著名的《送元二使安西》谱曲，整首歌收放自如，韵味十足，而用陕西方言来演唱更是这首歌的点睛之笔，让这首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古诗有了古今相融的魅力。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渭城朝雨，忆清晨，可舍清心留色兮，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饮杯雪，风阳春，君别去无知意，高台孤烛昂首望，穷其尽其舟与长，是陵墓无一样。 刘惜君所演唱电视剧《独孤天下》的片尾曲《菩提记》， 如今影视 OST 在流行歌曲当中所占比重不断的扩大，而作为影视剧重要题材的古装剧不断推陈出新，也直接造就了时下大量中国风作品的出现。那么其中有很多像这首《菩提记》一样有着传统文化的根，也有现代的表达方式。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这部电视连续剧李玉刚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独孤天下》。以往李玉刚所演绎雍容华贵的古风作品大多采用双声戏曲唱腔，而这首歌则是完整的真声演唱。 风吹云动天下语言一年中，紫青雨水轻松，明月山东我心叫夫人你不处不相逢，我叹流连万种，天高地厚一句又终于你相拥，不会情独钟，岁月提笔惊鸿，几许天下为公，书写恩怨爱恨消融，流年拱手相送，独留一盏霓虹陪我一场梦。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4月5日，国航开通北京至休斯顿至巴拿马城航线，邂逅丝路上的中美洲明珠，尽享唯美浪漫的拉美风情。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入夜后本市天气以阴为主，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对出行影响不大。明天白天有明显北风，阵风7级左右，户外要注意防风防火。 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三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晴，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电视方面的消息。近日远大前程在湖南卫视开播，该剧汇集了赵立新、倪大红、刘奕君等众多戏骨，让观众惊叹阵容强大到无法想象，甚至有观众笑称想看戏骨们的表演，而不是陈思诚饰演的红帆员。对此，陈思诚本人直接开启自黑模式，在微博上发布无尘版远大前程。烈火如歌将于今天迎来收官，该剧自开播以来，凭借虐中带甜的剧情、女性励志的新颖题材、极致唯美的视觉效果等诸多元素，成功吸引了大批观众，网播量势头强劲。今天芒果 TV 自制《妈妈是超人3》第二期节目在芒果 TV 上线，在本期节目当中，接受48小时带娃大作战任务的四位妈妈状况连连，情况迥然。霍思燕和嗯哼腻歪在一块儿，和儿子开玩笑自嘲长得像霸王龙，而贾静雯却是手忙脚乱地照顾波波和波妞，一度崩溃大哭。同时邓莎大林子欢乐送走外婆，趣味十足。安迪展现独立性格圈粉，可谓是看点满满。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灵魂歌手开唱瞬间能击碎万颗心，它不属于瞬间，它属于永恒。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如今不知多少人听。在万人体场，金色的跑道旁，人们工作繁忙，今晚有人登场，消失的光，看到人们入场，他们有些疯狂，我们有些紧张。 着抛弃自己。你本来是英雄，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各位，在清明的夜色当中，一起来听听近期发表的中国风作品，通达古今。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我们看到萨顶顶为古装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担任音乐总监，自己作曲演唱的片尾曲《左手指月》之前通过中歌榜首播。萨顶顶给自己设定了3个8度的高难度来呼应剧情的辽阔感，而作词人玉江运用一系列左手右手的排比，营造出古典浪漫的感觉。 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掌纹裂出了释放的闪电，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三千世如所不 停歇，给我杂念。 窗外小楼雨阑珊，兰香拂袖琴声欢，一弦之尘一弦两岸宽，多少红叶情没算。有时风来有时散，桃花开尽雪花绽，此去经年山长水又短，相逢仍是少年山。我把满山的 视剧的中国风作品不同，刘珂已一直专注于禅意国风的作品。从2016年的专辑《半壶纱》到之后的一些单曲，都是有将传统诗词书画的韵味融进他的音乐当中。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刘珂已在今年的新歌《暖山》，其中还用到了在唐宋期间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传统乐器尺八。另外，作为著名音乐人陈少琪的爱女陈明喜，在签约少城时代正式出道之后，除了打造自己风格的音乐作品之外，也在影视音乐厂牌燃音乐推出了多首影视歌。从小在国外长大的 Jocelyn 运用中国传统的五声音律来创作也是有模有样的。我们来听陈明喜作曲编曲并且演唱网剧《艳谷》的插曲《花错》。 仰望天上月光，想你的荒凉冷漠都被黑夜埋藏，抵不牢天不荒，我等待更漫长，独惆怅一身红粉衣裳。到底蝴蝶沉迷着谁的发香，苦苦思量你的身影，叹息中也未央。风吹过了

下就锁，是我忠诚 ST， 往往是剧也古色古香，歌也古色古香。我们听到张靓颖演唱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思美人》。清明时节，你那里有没有雨纷纷？而在这些中国风的歌曲当中，有亭台楼阁，有诗词歌赋，有笔墨书画，也有秋风春雨。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古典韵味的流行歌曲依托于武打片、古装剧而出现。新千年以后，传统文化融合 R&B 的中国风形成了一种流行。那么到了现在，这些作品大多又回到了作为 OST 的功能上来。相似的题材、文风、相对固定的调式、编曲，却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不同的作品来。这是音乐的审美使然，也更是市场的需求使然。接着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不一样的中国风，它的古典一面在歌词里融合了很多流传千古的诗词，而音乐上则是将泾渭分明的两种风格融合在一起，主歌副歌动静皆宜。我们来听黄国伦的《唐诗》。 独自一个人走在古老西安的大街，往这里拜最后对映成三人的名月，这是杜甫春雨润无息无声的季节，我突然掉进大唐诗梦的世界。看遍天地日悠悠，一人独钓寒江雪，怜惜日暮一宿住，曾经沧海难为水，何当共剪西窗烛，同游春江花月夜，我欲回当凌绝顶，飞上星河与数天。独一卷唐诗，弹一场爱恋，念一段平仄， 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